城市浪漫的假象，放任脆弱去赤裸对话。我经常沉溺幻想，他讽刺人生还如此温暖，让我能看清晰自己的模样。好强的我并不坚强，我只是不怕痛，笑着受伤，请容许我在明天温柔的狂妄，在雨天奔跑，听见心跳轰隆作响。我总是太好奇未来不漫长，也不放弃让真心放大，请容许我把昨天强悍的手今天凝望最初的我，现在怎样？我知道真实人生有风有浪，纵然有沮丧，我也不怕。